也千万要把我要记在心间，要等待着我呀，要耐心地等着我呀。晴朗，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人山人海。